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21集。 太后寝宫内灯火通明，听说是因为太后患了雀盲，若在暗处便看不明白。让陈泽明颇为吃惊的是，端坐榻上的太后依然是个风华绝代的美妇人，面目艳丽，并非他想象中的垂垂老矣。皇帝跪下请安，太后起身将他扶了起来。两人虽然说不上态度亲密，可也不似传言那般的势不两立。那两人寒暄了几句，太后眯起眼往皇帝身后看，这却无意中显出一丝老态来。 皇帝后面那是谁呀？是杨良小哥吗？ 母后说笑了，杨良都死了快一年了。若是朕没记错，同样的话母后问过有四次之多了。 人老了，天天被困在这里，过糊涂了，总有些东西记不住啊。 母后看起来韶华依旧，依然艳冠后宫，只是若双眼未婚，倒一定会被朕带来这个人吓上一跳的。 皇帝这是在讽刺哀家老眼昏花了？ 皇儿怎么敢呢？ 皇帝左右环顾，对一位老工人招手，那工人本正上下打量着陈泽明，面上有些奇怪的惊慌，见皇帝看着自己，连忙收敛了情绪。 顾嬷嬷，你伺候太后多少年了？ 啊，自太后娘娘入宫日起，如今已是28年了。 那该是亲信了。 皇帝这是抬举老奴了，不敢不敢。 皇帝是什么意思？顾嬷嬷当年也是抱过你的，难道这也错了？ 皇儿不是这个意思，太后莫恼。皇儿是说，既然太后眼神不佳，那下人便该帮衬太后多看清楚些。 皇帝的样子哀家看了20多年，便是瞎了也知道是什么样子。 太后养育之恩，皇儿一直不敢忘怀，时刻铭记在心。 说罢起身告退，太后面色铁青，更不相送。皇帝魂不在意，带着陈泽明退去，屋内一时寂静无声。待众工人退散，太后叫住顾嬷嬷： 小皇帝带来那人可有什么奇特之处？ 那是位将军，长得却是端正标致。我自他进门就有些吃惊，看来看去竟然跟当年那个玉燕长得很像。 他知道了，皇帝他都知道了。过了这么久，怎么会？ 纵然万岁得知当年是太后为玉燕和杨良出逃行了些方便，然时过境迁，也不能拿太后如何了。说到底，玉燕喜欢杨良，杨良答应带玉燕出宫，这些都不是太后能左右得了的呀。 他若是如你这般天真倒是好了。玉燕不过是我身边的一个平常宫女，若是无人牵线搭桥，纵然是芳心暗许，哪有胆子勾搭朝中大臣？这样简单的事情难道皇帝会想不到？如今想起来也是我一时昏了头，其实何须用到那些手段。杨良那小鬼看上去不羁，骨子里跟他爹一样刚正不阿。 看着皇帝手刃皇族，手段残暴，早已经有些离心离德的味道了。我只需再等上一等，迟早会见到两人决裂的一幕。届时不管是杨良失望而去，或是小皇帝忍受不了一怒之下杀了他，再后悔一生，其后果都胜过现在百倍。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说了也白说。这小子天生冷血，若是杨良未死，事情倒还有转折。如今人不在了，他暴怒之下迁怒于人，天知道会做出什么歹毒之事。 顾嬷嬷跟着喝了几句，屋中灯才灭了。屋外，陈泽明听到此处，不由得心中怦然，强自镇定了片刻，才敢转头看着身旁窗下的皇帝。皇帝背朝着他，半晌才直起身子，正正立在原地，盯着那暗色窗子出了一会儿神。他面上明明没有任何表情，陈泽明却总觉得有些不忍看他此刻神情。回到皇帝寝宫，已经天色极晚。皇帝一直不开口，只来回抚摸着腰中的剑柄，盯着灯光不言不语。陈泽明等候半晌，终于忍不住出声： 微臣告退。 万岁这是…… 嘘。 杨良，你快站住。 他寂静中骤然出声，其身震耳，将屋中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陈泽明吃惊转身，小皇帝朦胧间见眼前一人武将扮相，想当然便是杨良。见他要走，禁不住怒气冲天，此刻定睛一看，不由露出失望的神色。 陈将军，是你啊。 萧定这才想起今夜在太后那里听到的事儿，不禁心中纷乱难言。杨良早是死了，可若是不死，两人果然渐行渐远，真有太后所言决裂之日的话，自己是不是会亲手杀了他？想到此处，连连摇头，不，那不可能。杨良是他一生心之所系，跌宕沉浮时没有杨良的支持，自己又如何能熬得过来？自己怎么可能对常人一般待他？陈泽明看皇帝神情古怪，有些吃惊。 万岁。 皇帝抬头看陈泽明，心中一动。可是当初杨良与自己渐渐疏离后，自己心中的愤懑难道不是在与日俱增吗？杨良多次进言说此人有才，自己偏生打压不用，反要变本加厉更多侮辱，不正是出于对杨良忤逆自己的不满和怒气吗？甚至最后杨良因此再度翻脸，坚决请战出征时，自己一句话不说，立即准奏。自古疆场凶险，去者难有生还，自己不是不知道。那一刻自己心中当真没有一星半点宁可他死了的恨意吗？想到此处，竟是呼吸一滞，从未有过的惊慌失措。 请今夜留下来陪朕吗？ 陈泽明瞠目，心中惶惧，退了半步，半晌不应答。皇帝不见回应，抬头看他，见陈泽明僵立不动，心中了然，朝他伸了伸手。 朕答应不碰你，留下来吧。 此情此景，听着皇帝恳求的口吻，陈泽明亦无再拒绝的余地，只得跪倒。 臣领旨。 到了近四更天，皇帝依然毫无睡意，靠在榻上不住把玩腰间的一块玉佩。陈泽明站在他身后，却支撑不住的有些倦意。皇帝留了他，也不多话，似只是需要多个人陪着自己罢了。可宫中的人原本就多，多一个自己又有何意？ 皇帝似是想到了什么，拿起那圆形玉佩对着灯光，透过那光，玉石洁白莹润，上头镂空雕着流云百幅，雕工很是精致，但也不是罕见之物。 这玉是朕与杨良换的。 皇帝突然说道，他微笑起来，显然是想到了什么而心情愉快。陈泽明正觉得头脑沉重，几乎合眼睡去，被他一言惊醒。 啊， 拿一块玉牌换的。那个时候，朕几乎已经是个废太子，有时甚至连父皇的妃子见了朕也不失礼，就当朕已经是个废人一样。朕很消沉，杨良看出来了，他向朕下跪，请求一块免死玉牌。朕说，朕给他什么都没用了，没人会放在眼里。他却笑着说，免死牌就是要这个时候要，等到朕得登大位，人人都想要，就要不成了。他真的善解人意，他知道朕当时连块金牌都弄不到，所以他说的是免死玉牌。朕把腰间的玉牌给了他，他却又还了一块玉佩给朕，因为当时朕的衣橱已经没人再管，除了那块贴身玉牌，之前的配饰都给宫里的人偷去了。算了，请去睡吧。 陈泽明一怔，便有工人想上前引他下去。 就在这房里睡。 臣不倦。 是吗？朕倒是倦了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